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暴雪，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0%，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的4月4号11:34的16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是有浓郁的咬字气息的国家哈， 是的、就是一听就是东南亚的， 对、而且每一个音节都非常的复合， 是的，你都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 比如一个刀吧，比如说 对，还是 瑞 咱， 对咱， 它还要有一个闭口音，有一个回， 对，但是乐感非常好哈， 是 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东南亚非常神奇的国家，而且我们的道道是去过这个国家的。你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还有一些余味吗？ 哎呀，太有余味了、 比如说 不仅有余味还有余温。我去的时候真的是每天40度， 寒极 对，特别热。 今天呢带着我跟道道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去柬埔寨这个国家玩呢、是三次到访这个国家的我们的超级 super 男五号。 哎呀，我们的男五号谭怀宇，欢迎 欢迎 准子好，女王大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好， 是的，谢谢怀宇的到来 哈、 啊、 好久没见了哈， 好久没见了。 那个环宇平常的生活就是旅行加关注一些电影文艺的艺术的部分哈。 对，整个他就是一个很偏艺术的艺术家。 对，他呢今天在上节目的时候还带了一个非常大的背包，后边是带着相机，马上要去下节目之后要参加一个什么来着？ 看个展览。 你看看人家的 生活。哦，看个展览，哇。是那个什么展览吗？ 北京展览特别多 啊， 很多。 其实真的是我们在北京就可以足不出户的。 那个就是有一个展览刚刚开始，在世纪坛。 啊， 对对对，然后今天去的话是错峰，因为明天到时候就放假了。 对， 放假哪儿都人多。 没错， 对， 好的选择哈。 是。 刚聊天的时候，谭文宇说，如果再倒退到6年之前，我是可以说走就走的。现在如果再让去柬埔寨这些地方，你会怎么办呢？ 哦呦，我就会，也不是说走就走。当时是，我已经去第三次了，等于是好好做足了功课去的，但是真的需要勇气。 你看， 为什么呢？是因为热吗？ 爱真的需要勇气。 面对流言蜚语， 对对。然后那个，因为柬埔寨像那个大嫂你也去过这地方，这很特殊哈，这四季都很，不是那一年都很炎热。 对。 然后那个地方实际上跟咱们这差别特别大。 是的。 然后它是热带丛林。 哦。 然后我又要想去这个地方是高棉帝国十大古迹。 哎呦。 然后呢我前面去过两次都没把这个去全了。 嗯。 然后等我那个就是把这个十个名字都得到了那个之后呢，我就特别想那急迫的想去一次，而这一次呢一定是我一个人的，而不像前面它是有伴儿的，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有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呢又有这么想去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就是没有公共交通工具的，到那儿只能自己租摩托 开摩的 去。 看来这个我们的南五号去到的是更为偏远的地方， 对，特别偏远 中心的那些。 但是我呢， 中心， 对对，我是不挑战风险的。 嗯。 可是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也是个文化之旅，主题之旅，可是没办法。 嗯。 然后我掂量半天，然后最后觉得该早去，越早去越好。现在我要想想，我要去那儿，哎呀，我得鼓足勇气再去。 实际上啊，准备上等等会有些要求。 对，就是我想想，我再去一趟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大事儿的话，就先别去了。 也才用5天啊！到底2012年那次，我们的谭辉先生去了十大的古迹，到底有什么发现哈？还有发生些小小的事情，他要跟我们说说哈，注意的事项啊。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跟着谭欢宇游东南亚柬埔寨的十大古迹。 好嘞，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是关于主播新势力的事儿啊。 好，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当中。 好的， 来关注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啊，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大赛倾力打造的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 汇聚了电台很多的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 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咨询电话是0108501-3045。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是的，这个希望各位呢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后呢，幸运的留下来成为我们的同事哈。 是的。 第一条资讯来自于这个清明节假期期间哈，快来了，明天就放假了哈。清明节假期，北京市属公园将退出30项游园的活动。记者也闲不住，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清明假日期间，北京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4大类30项假日游园活动，以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嗯，是每到清明前后，都是雨纷纷啊， 雨纷纷， 都有大批游客 没有欲断魂，前往香山公园双清别墅、北京植物园、129运动纪念亭、陶然亭公园的历史墓、中山公园孙中山像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纪念地去祭扫缅怀。那今年清明期间呢，各公园内祭扫纪念景区依然向市民及团体提供讲解、排式导览等多项服务。 是的，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春花也在绽放啊，踏青赏花也成为了假日游客的出行选择。那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说呢，清明时节北京市属公园百个主题赏花景区将步入盛花期。由于今年北京入春的比较早，那玉渊潭的公园樱花文化季、北京植物园的桃花节、陶然亭海棠春花文化节、中山公园的国泰郁金香展呢，冬春季的赏花活动都已经近期开幕了。而且清明假期呢，各园将迎来新一轮的赏花高潮啊。 对，这个除了我们可以到处赏花，还可以吟诗赴会呢。 是的，还可以游船呢啊。 是，像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六家市属公园的游船也于春日开行了。 是， 新增游船百余条，近2000条游船将方便人们在假日泛舟赏景。 然后你说那个诗会啊，就是寒食诗会啊。 哦，对， 民俗的展示、主题纪念等多项清明主题的游园文化活动也将在各个公园上演。 嗯，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陶然亭哈、很出名的公园哈，清明陶然诗会及非遗老字号手工艺的展示，玉渊潭公园的拔河射箭、画风筝等系列传统活动还会在当天进行哈，就活动当中会依然进行下去的啊。 对，此外呢，市属公园文创产品联展活动也将在各大公园开展，为游客展出近100种公园文化创意产品。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还将结合花卉文化、家庭园艺知识等，在多家公园举办花卉介绍和专题讲座。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活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希望这一天的天气稍微好一点点哈，不要太过于影响我们的出行就好了啊。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各种的大轮级别的人物啊，那个船只哈， 对，级别的人船务。 那船长哈，在海洋上航行非常酷哈，又看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皇家加勒比引号海洋交响乐号游轮。 我的天哪， 天哪， 华彩乐章就此揭幕。 三角，三角铁打一下子。 三角铁， 交响乐嘛都有。 沙锤， 大鼓，哎，钢琴，第一小，哎，是吧？ 啊， 海洋交响乐啊， 海洋交响乐，这配个指挥吧？指挥就是我们的船长， 船长 Captain 啊， 对， 这个游轮正式交付使用了。 哎呀，终于可以下海了， 嗯，很棒、啊。 近日呢 ，STX 法国造船厂为皇家加勒比海游轮公司建造的绿洲系列海洋交响乐号游轮正式交付使用。 绿洲是个乐队哈， 啊，对， 啊、挺酷的哈、 啊。啊，他们是不是得那个首轮首航得邀请绿洲吧？绿洲乐队 啊 啊， 贵呀、 啊。拿不去， 感染训言啊！海洋交响号隶属于绿洲系列、是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第25艘邮轮了。 哇！ 总登记吨位为28,081吨。 我天哪！ 环宇是坐过环游世界邮轮的，这个吨位怎么样？ 巨大，这个 巨大，又 巨大。 对对，这个 一般的， 这个如果他走那个巴拿马运河，他过不来啊、他过不来，他太大了， 太大了。 对，他不是属于巴拿马型的，这一定是好望角型，他一定得绕的海望角， 好望角， 然后才能过得来。这巨大， 哦、 您想想，这得十几层、20层这么高。 我们了解啊，这船上设有2759间客房，可接待标准。准载客为5518位游客， 我的妈呀，这么多呢！哎呀，了不得了！海洋交响号呢，上面汇聚了7个不同特色的主题社区，惊险刺激的海上滑道、终极深渊，还有为不同年龄段游客设计的不计其数的冒险体验。 你看，我们的环宇是有深刻的体会的哈， 对， 巨大有这个种类有繁多的项目哈，像社区哈，像终极深渊啊，深度尬舞啊， 深度尬不如跳舞， 对不对？很大，是不是环宇这个？ 它这个是社区，根本就不是什么 小团队。对， 根本不是社区，这个你没有一个月，这船你 都玩不遍， 别想拿下了， 是吗？我天哪！你想5518位游客，如果都招满了的话，5000多人，真的是一个小区， 是的， 当然不是天通苑那样的小区。 据介绍，海洋交响号为期8天7晚的地中海首航，只有8天7晚啊，将于4月7号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出发。 我的天哪！ 届时来自全球77个国家的2200名国际船员呢将带给游客 surprise。 哇天哪，你看一下它这个航程啊， 怎么的呢？ 对，它是从巴塞罗那出发，以巴塞罗那为母港，开启前往西班牙的帕尔马马洛卡岛、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佛罗伦萨、比萨、罗马和那不勒斯航线。 哎呀， 全是好地方， 好地方啊、从11月10号开始，海洋交响号呢将以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为全年的母港。届时海洋交响号将成为首个使用皇家加勒比最新打造的 Terminal A 码头，从世界游轮之都启航的全新绿洲系列游轮。 我觉得又是一个创新啊，这个绿洲系列的量变达到了质变。 绿洲主动打电话，赶紧去吧，赶紧。 这样 的，这样你们真是的，真是啊！开玩笑哈。第三个呢，其实现在是春天哈。南方的苏州也是开花了。 是。 苏州树山梨花节如火如荼的开幕了。 是的，梨花呢也是非常的美啊。对，梨花也是白色的， 香香的啊。 对，跟杏花也是，不知道怎么区分。 对。 3月30日，主题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2018树山梨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在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举行了。对，那距离作为今年开幕式的重头戏，大美树山影集在活动现场举行了首发仪式。据了解，这本书是集合了树山历届摄影大赛的101张摄影大赛优秀作品，以自然、村庄、物产、人文等四个篇章对树山的风貌进行了描绘。真实充分地展现了一个生态环境优美、乡村环境整洁、四季物产富饶、人文底蕴深厚的社会主义系农村。 是的，是的。随后呢，苏州市旅游局局长朱国强还为树山村国家全域旅游人才培训基地乡村旅游现场教学点进行了揭牌。 帅气， 好棒啊！ 哎，留影。 而现场同步启动的“寻梦树山”主题创意征集大赛、树山杯苏州小学生美丽乡村征文大赛，则通过稿件的征集，以美丽乡村为主题来推动和提升树山文化的这样一个文创水平，打造树山文化品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实践。 好棒啊！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树山。 好多的小朋友写字的时候，他是非常直接直抒胸臆的哈。 对， 就这个单纯是特别美好的。看作文的老师，他也会对这个文字当中体会到孩子的童真。 对，其实有些孩子呢，可能到了这个稍微大一点，15、16岁叛逆期，他可能读的书很多，然后写一些就是有一点晦涩的。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可能会就是可能会给他打个高分， 接受不一样的态度。 对对对，但是我会。给他写一个标语，请你保持一丝童真。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时间来到11:47啊，今天咱们先说三条国内的信息啊。 好的。 今天要把时间留足给我们的谭怀宇先生啊。到底12年的那个是个2月份的时候啊，到底我们的谭怀宇先生拿着他那个5米的非常棒的那个照相机的杆儿， 大杆儿， 对，经历了什么？我们有请5号男嘉宾怀宇先生。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个国家的音乐还是极有特色的哈， 极有神秘感， 对， 让人想随时舞动， 缓缓的舞动， 对， 而且剧情慢慢的铺陈 啊，是的，这时候最适合与蛇共舞。 是的，其实我们说到柬埔寨这个国家，很多的听众也是去过的哈。 对， 王小胖在此听众留言环节之一第一条看到了， 想了两年。 妈呀， 终于乌哥和传说中的高棉的微笑我是见到了。 哎呀真棒哈、啊、得偿所愿了，这 不再去了。 哎你怎么这样， 怎么回事呢？ 对，不能这样啊。不是你的陆总说柬埔寨波尔波特和红色高棉， 哎，这是两个地方哈、啊。 对， 这个要 Amsam 啊，这个是怎么说的？是老周、 这个、 老周发的照片啊。 啊，老周， 刚才是高棉，简直是我们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 啊。 胖头陀是 胖头陀 是他的一个朋友 啊， 说老周早上5:30给他打电话找素材，说现在开始编，还说这个片子需要调色的时间多一点啊，他应该是摄影的记者 哦， 同行对不 对, 对？把这个片子拍得更好一点，我们台湾也是有拍摄的，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啊，到时候一起交流交流。 对，其实这个确实像他说的，没有那么的艳丽哈，有一点复古。 我们问问哈，我们的台湾先生，台湾也是摄影的相当厉害的人物， 对 啊。你会觉得那里的颜色偏什么颜色多一点？环宇， 它那地方、啊、 暗红， 是这样的。首先呢，它没有空气污染， 没有， 因为它没工业。 嗯， 然后呢，那地方是那个热带丛林， 对， 全是植物、嗯，所以它那个空气啊特别透，就太阳啊照下来之后，简直就和那个石头是同一个颜色， 哦、 就把那个岩石什么都照成了象牙色。 哦， 你别看，甭管你是白人还是怎么着， 嗯， 两天你也象牙色了， 也是那个颜色， 就是晒。 我们去的可能不是同一个柬埔寨。哎，我去那会儿， 人家去的是 太热了， 更深的地方， 太热了。那个，对对，我三次全是选择这个，就是跟咱们那个 反季节， 都是咱们这最冷的时候去那儿。 啊、 嗯，然后呢，实际上这三次去是季节是挺不错哈。 嗯。 然后到那儿有一种春风拂面那特嗨的感觉哈。 对。 它不热，但是它有一条呢，就是 什么？ 吴哥呢？吴哥，咱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哈。 嗯、 吴哥的英文名字叫 Anchor、 嗯。 Anchor 呢，它的那个梵语意思，梵语的意思是水中之莲花，水中的莲花。 哦、 它是有一池，就是在那个这吴哥窟里头有一个水塘。 嗯、 这水塘呢，种着那个莲花。这莲花呢是夏天开最盛， 是的， 冬天去呢这里头就没有， 嗯， 晚点呢那也是个花骨朵， 哦， 所以我没见到，就是说那些道道你去的时候，你不是夏天去的吗？ 没 有 睡莲。 啥呀？我3月份去的。 哦，3月份去的。 3月底也给我热坏了。 那个、也没见过。 没有。 哎、 以后呢，这个提醒大家，夏天去看睡莲。 是， 是不是？ 反正我跟你说，夏天和三月份都是40度。 它是这样的，夏天的时候雨特别多，一天下个7场雨。 一天7场雨， 就是它是个雨季 啊，对对，它是雨季， 哦、 所以呢，你想想它那么，靠近赤道，所以那个雨下的特别多。然后它那个树种也是，它那里的那个树叫榕树， 对、 哦， 那个榕树是那种特别松散的树， 嗯、 那长得特快。但是那个生命力极强，他把那个寺庙，然后一个树种进去之后，一个树种，就是有鸟粪或者是鸟叼，跟他身体一起到这儿，那个到这儿之后呢，这树种就发芽，就生根，根呢是往那个砖缝里边生 扎的， 扎完了，一旦扎进去了，那个水的膨胀力就能把这个墙给挤开。 哎呀！ 哦，对，种子的力量是巨大的， 对，所以这个生命力就能达到这个样子，而且这树长得特别快， 嗯、 因为它致松， 对， 这种树只能干做那个暖壶塞儿，知道吗、 哦？ 特别轻抛的， 是的， 然后其他的家具什么都做不了， 嗯， 对， 但是它长得特别参天那样的， 它那个就是那大树根都露在外面， 裸露 在错节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它都把那个石头全都包在一起， 对，它能把整个寺庙给揉碎了， 对对对， 所以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塔布隆寺， 嗯， 就保持着那个原貌，然后那个树就像蟒蛇一样，树根就像蟒蛇一样， 对对对， 沿着那个墙上面，你就不能想，就是沿着墙往上爬，它是先有了，一点点，然后呢，旁边长个枝枝杈杈，它就长出来，就沿着上爬， 相当的壮观， 对，跟大蟒蛇一样，特别 到了 视觉冲击。 黄昏的时候，擦黑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挺什么的哈。 所以在塔布隆寺里拍过电影《古墓丽影》， 哦，你看 啊， 很合适，很合适。 对，但是它。就是那个塔布隆寺5点就关门了、 哦， 太阳还没落山呢， 5点关门， 所以我们也看不到它夜晚的样子。 对对对， 嗯， 对你去的时候，咱们去的时候都是反季节，那时候日照时间短。 哦对 哦，其实我们说今天是高棉的10大古迹哈、 嗯， 其实还有2分来钟。 嗯嗯， 说出这些名字呗，我们 啊，对，给大家念叨一下这个名字啊， 对对，十大国际啊， 排名第一的是吴哥窟， 嗯， 也就是小吴哥， 去了没？ 那必须得去啊， 这全都不是 水上的莲花吗？ 对对对， 他那个就整个那建筑也像莲花， 对， 吴哥窟。 排名第二的是百威下寺。 这个没去， 百 威 下 寺是 百威下寺呢，是在那个泰国和柬埔寨交界的地方。 哦， 然后寺哈，百威下寺 寺，高山上的寺庙， 哦， 那有一个山500米高的一个突兀的山， 嗯， 然后呢，由七代帝王在那儿修了一个寺庙。 哇， 嗯，啊，所以在百威下寺是世界遗产。 嗯， 第三个叫三坡坡雷谷。 哇， 三坡坡雷谷 ，它是比吴哥更早一个时代，真腊时代的，古迹。三坡坡雷谷， 哦， 啊，这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去年刚刚申遗成功的。 这你感兴趣的部分， 啊，对对对。然后呢，第四呢是巴戎寺， 这个了解， 对，巴戎寺， 这在吴哥的吴哥城的最中间， 嗯， 它也是世界遗产，因为吴哥整个叫吴哥古迹是一个世界遗产，它包括很多地方， 嗯。 巴戎寺是不是就是高棉的微笑那个？ 高棉的微笑上头有216张脸， 嗯， 啊，全是微笑。 是， 然后呢，排名第五的呢叫女王宫。 哎呦吼，女王宫， 道道一听这就 女王宫，我必须去啊！ 去了 啊， 那个因为它那有人类历史上最好的雕刻， 对， 粉红色的砂岩，然后这种石头与石料已经找不到 哦， 对，它那个基本上粉色有点偏橘， 那就管那叫。粉红色， 哦， 因为它实质特殊， 哦， 颜色也特殊。 是的， 啊，然后呢，排名第六的呢是塔布隆寺。 塔布隆寺， 啊，因为它大，然后呢特别那种。 先说前六呗，时间的关系， 行行行。 后边四位呢，咱们下面再说其 他 哈。 咱们这个先不急着揭开他们 的 面纱。 是的，是的，反正是很神秘哈，有那么多的世界遗产。 嗯， 想必环宇先生到这边非常的激动哈，给您拍了很多的照片，也是行走了很多的。感受了很多， 对， 啊，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好1073，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它是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扶南，是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六世纪这个时间。然后公元六世纪到公元八世纪，他们这个地方我们管他们叫真腊。 啊，真腊。 然后那个从公元802年贾亚瓦曼二世在这建立起的王朝，我们管他叫吴哥。他的英文名字叫 Anchor、对对对，然后呢就经历了这么多时代、然后从那儿吴哥之后呢后来就是金边了，所以是这样的，所以高棉帝国涵盖这四个时代，但是古迹呢咱们今天讲的呢是扶南、真腊和吴哥啊，是这几个、高棉帝国十大古迹排名第一的是吴哥窟， 对， 排名第二的是百味下寺，排名第三的是三坡坡雷谷，排名第四的是巴戎寺，第五的是女王宫，第六是塔布隆寺，排名第七的也非常有名，叫做奔密列。 奔密列，对，我还去了这儿。 对对对， 奔密列。 它那英文是奔密列，但有的时候咱们看翻译过来呢，就叫奔密列，反正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离仙丽城50公里， 对，那有点距离，稍微、 对对，稍微有点距离，但是是个比较近的。然后呢，再往下说。就有点远了。第八个叫班迪骑马， 这个不是 班迪骑马呢，就出了这个圈了。得单独坐车过去，然后呢，第一天还回不来，所以到那儿去完了以后，坐车过去以后下来，去班迪骑马是土路，没有公交工具的，所以到一地方叫诗书峰。多美的名字， 诗书峰，诗书，不是这个诗书啊， 就是 诗书峰 、然后到这之后再租摩托，再自己骑过去，然后呢问路呢，实际上简单，这个路况不好，到那儿去之后有这么个几十公里的搓板路。 搓板路啊。 对对对。 但是你怎么认路呢？ 好认。 是吗？ 对对。因为那地方就是这个古迹呢，首先呢它是一个曾经的一个都城。那个巨大无比，现在已经荒凉掉了。但是呢去那个方向没别的。没更除了这个 选择性不 没别的路是吧？ 没有别的去处， 是 也就是这个，但是特别偏远，所以呢去地方叫班迪骑马，然后在吴哥有一个地方叫班迪戈马，这不是一回事儿，然后呢这是排名 第九的， 第八位的， 第九了， 排名第九位的，叫做贡开， 贡开， 贡开，贡开呢，这在。柬埔寨的西北部，西北部已经很偏远了，它属于百味下省，属于那个省了，所以这地方很奇特，因为只有这个名字，那么在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柬埔寨它比较落后，尤其是它的有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这方面也是被国际社会支持的，它才能够进行得下去，但是呢那个近几十年吧，柬埔寨也经历了好多时代，就包括你刚才读的那个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是一个党的名字，波尔布特是一个人，波尔布特是他们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个经历了很多灾难，然后呢这个贡开呢原来就是被遗忘了，世界遗忘的这么一个角落，这个考古工作者刚过去研究完了以后，那是1960年的事，然后1969年的时候红色高棉就执政了，然后那时候就不通邮，然后呢银行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就他们就进入了他们的一个特别灾难的一个时代，然后呢国际的那个这个刚整理出来的资料后来就在这场过程中就毁掉了，就没有了，所以能够知道的东西特别少，所以我到那之后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头会有什么。 那他现在对外宣传的东西有了吗？就是这 很少，因为很少、那个 一般人其实去柬埔寨不会 去 不会去公开的， 对对对，因为那个地方 都没听过， 首先是我因为我先到的是仙丽城嘛，仙丽城到哪儿的公交车都有，到越南 还有公交车，我怎么没看见呢？ 柬埔寨，到老挝都是长途公交车，但是 到共开，对不起，没有。 嗯， 所以呢，得坐，先坐或者你包车也可以。 嗯嗯嗯。 但是如果到了柬埔寨，您不享受一下这个自然的空气的话，就白去了。 嗯。 而对于我来说，我又会骑摩托， 哦、 所以呢，我就租了一摩托，自己往前走。反正这路又走不差，那个状态好的时候，因为骑摩托本身是一件很嗨的事情，是吧？ 那倒是。 因为咱们在。这中国这个骑摩托它都是要驾驶证的。 对呀、 啊。这么骑摩托驾驶证在那儿你不用。 哦、 就跟那个越南似的，那个男女老幼都会骑摩托。 原来是这样。 所以呢，对，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哦、它就是一大玩具、 嗯。 然后那个加油也特别有意思，它加油是加油站。我估计到的可能看见过，你就不会认为那是加油站、嗯、就在马路旁边吧，支一张桌子，然后上头摆着一个好多好多，就是那架子上头放了好多可乐瓶子， 那是油、 啊、对，那可乐瓶子就给你加的油、 哎、 因为摩托车小排量的话，那一升多油两升油能跑100公里的， 是的 啊，所以它特别，那就是加油站。 对，我给倒上。 92太规范了，看那脏的那瓶子，直接咚咚咚咚那个倒，然后你给它， 反正能启动，能用。 对对对，能用就行。 对对对不起，给你加的植物油。 然后植物油好贵啊，你这个、 啊、 肯定不是植物油、啊。 菜籽油。 啊，然后那个，这就是加油了。因为我自己驾驶技术不好嘛，因为没有老开摩托车， 对对， 所以我开着起来就费油。 哦， 那关键是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怎么认路呢？没有导航、 啊。问啊，没有，那几年前都没有、 哦、 你，所以语言是工具， 是 是。 所以这个旅行 你必须得，对，那这个很麻 烦啊。并不麻烦，就是你问、哦、他 们。问完了你要记不住呢。在第三个路口左拐，然后再走150米右拐，再走又左拐。 那个道道，这肯定是发生的、 哦。 这个对于我来说。这我不仅不自信，我也不太信他们那三脚猫式的英语啊、 哦、 他们说的就是你得记住这个词儿是怎么念的， 嗯， 因为他一见你这张脸外国人、 嗯、 说这地儿呢跟他某一地方接近，另外柬埔寨他很落后、 嗯、 你要说这共开这名字本来就是译音过来的， 没错、 嗯、 所以就这么开车过去。 哇，那你这不怕迷路吗？找不着， 所以我说我当时胆大吧、 嗯、 而且柬埔寨人家那是有宗教信仰的地方， 嗯， 然后呢真正走出了一个比如说旅游这个集散地哈，那些地方的人民还是特别朴实的 啊，那倒是， 我不会的， 他不会说故意就是怎么，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然后那个，只不过他就是你跟他说他不懂，有可能啊。所以我到共开里边，我想找他一个地方，就是当时他跟我说这里头有，他说世界上最大的林家。 嗯， 林家就是那个印度教的一个大图腾、 哦、 啊，就是一根棍儿，就是那个就是那么样一个东西啊。然后找这个说什么也找不着，人当地的人说我不知道、 嗯、 最后被我找到了。但是这个过程中、 嗯、 我找到，我就进了一个院子，那个院子里头有一个七层塔、 嗯、 哎呦我天哪，那七层塔40米高， 嗯， 然后呢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塔 啊、 哦、七层，每层5米多、 嗯、 你想想我背了根杆，那根杆才5米长。 嗯 嗯嗯。 然后那个是上不去的，但是记录没有任何记载。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自己在找这个过程中就特别有意思。 是。 就所以在这个旅行过 程中。探索发现呢，这是。 对，在这种旅行过程中、哦、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成本。 对。 其他的都不是，可是这种过程才是生命的意义嘛，它。独立思考， 其实这个才是最奢侈的旅行，因为你要花时间。 就这几个时代，就是这次2012年那次，待了多长时间在柬埔寨？ 18天 哦，18天， 十八天，那我是不可能那个去完 了。 对， 像我才待了5天， 嗯， 对，然后我这不是。这个胖子走路比较慢嘛， 嗯， 所以那个 刚才是第九个了，是 第九个、啊， 最后一个是什么？ 第十个叫高布斯宾， 高布斯宾 呢在哪儿呢？高布斯宾距离女王宫大概20公里远， 哦， 然后呢，它向山里边走1.5公里， 嗯， 山里边走1.5公里，那上面有一条河呢，这个河床呢是那个。岩石的大个的、 嗯、 就是特别巨大的鹅卵石，就是整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山坡嘛，其实也不像形状像鹅卵石，但是是山坡， 嗯， 他们就在这上面大概是在1000年前在这上面刻那个林家、 哦、 刻几千个林家，所以一到那以后整个河床如果要是淡枯水期的话就是 冬天去的话，那个全都裸露的出来了。 嗯， 夏天去的话就覆盖住了。 哦， 所以他们刻这个花了好多年，但是这个是谁刻的，具体什么时代刻的，也是在那个红色高棉那个阶段， 嗯， 就全都灭失了， 都没有记载， 都没有了。再想找回来原始的证据，也都没了。所以现在在那能够，就是介绍，他就那个外边有一个指路牌，然后有一大牌子，那大牌子已经被太阳晒得都褪色了。然后有几个，比如说这个河床哪儿哪儿啊，他大概给你标一下， 嗯， 也就是这个了。其他的，您发挥您的想象力吧， 嗯，就刚刚您说这十个古迹哈， 嗯， 因为它那个位置距离不太一样， 对， 你怎么去安排呢？肯定不是一二三五这么走下来，是不是一六三四这样打错的？ 对，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哈，啊，去吴哥第一站是吴哥国家博物馆， 嗯， 你得把这个宏观的先学知识嘛， 嗯， 就像我这先去博物馆学知识， 嗯， 学了半天知识发现不成，我说我再过两天如果特累的话我再看一天博物馆， 嗯， 然后我就开始买票。吴哥呢他有三种票，一日票，三日票， 七日票、 哦， 我买七日票就行了， 嗯， 因为刚才说了好多地方， 嗯， 好多地方它是不在这个票范围之内的， 它只有吴哥那个景区， 它那个女王宫是 女王宫是吗？ 女王宫是， 嗯， 崩密裂 不 是， 哦， 其实， 但是女王宫和崩密裂离得近， 那个是大圈，走那个大圈， 哦， 大圈是你要租那个摩托，坐那突突车的话， 哦， 是50美金， 50美金， 突突车一天。 哦， 如果小圈的话是15美金一天。 嗯， 因为那个，哎，那一大圈走100多公里呢。 哦， 啊， 哦， 它包括女王宫、崩密裂，还，如果你要想去荔枝山的话，你得那个时间再挤的， 压缩的， 对对对。但是坐在车上总是舒服的， 对， 嗯， 啊，对，所以是一种休息。比如说那个爬那些寺，它那个老是那个石质的塔形的那种建筑啊， 嗯， 实际上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楼梯特别窄，有的时候是很挺有点危险的， 嗯， 啊， 哦， 所以那个得当心，就别下雨的时候湿的时候去爬， 嗯， 那是很容易滑下来的。 其实说到安全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它一般是维护的不是那么好，听上去哈，啊，有没有在这18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你注意到的？ 啊，我自己经历了，就是说与别人不一样的嘛， 啊， 就是我去那地儿，就刚才说的有一叫班迪骑马， 哦， 班迪骑马，自己骑摩托到那之后呢，到那地儿我就觉得啊，那个大牌子有神有牌子，就是到了， 对，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房，那小房里没人， 嗯， 然后那小房是卖票的， 哦， 然后呢看上头写了一个东西，说是到这儿来， 嗯， $5买票， 嗯， 然后但是最后我出来的时候他看他在那儿呢，后来他还给我拿一大本登记，没有票，但是你就写， 就是 你 已经买票了，哦， 你姓什么，你是哪儿来的， 嗯， 然后那个进去以后实际上是有危险的， 嗯， 危险是，有蛇，有地雷， 还有地雷， 因为咱们都知道， 妈呀，我们是进去扫雷去了吗？ 对，有地雷，就是说你要是怎么选择这个呢？选择这个是，的方式是不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没有， 你要是老走别人走过的路就安全些 啊。 这个时候不建议大家有冒险精神，因为是有地雷。 那个地雷是什么？真的是可以碰那种吗？ 我是没碰到过，但是他们记载还是有的啊。因为咱们在历史上都知道，他们发生战争的时候， 哦， 红色高棉在那个地方埋了几百万颗地雷。几百万个地雷， 啊，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就有地雷的，这个蛇的这个地方 啊，他们整个全都有， 都 北部全都是， 大家， 啊，所以一直在那个清理，因为它是热带丛林嘛， 嗯， 就一般的热带丛林有些歪的地方，咱们也不会去， 嗯， 可能人家放牧什么的或者啥的意外去炸死个牛啊， 嗯， 炸伤个人都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我当时看到他那墙上有特别精彩的雕塑，离我呢大概是1米5到2米远，要搁平常我就过去了， 嗯， 往前迈一步，到那时候我就不敢迈这一步， 哦， 啊，然后迈这一步我真的觉得心里头就是你离那个主干道越近越好， 哦， 对对对。 然后那个古城是什么呢？是整个都倒下了， 哎， 因为他那是 高棉，高棉 坍塌的艺术， 对对对，高棉的有这么几个时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用的是红砖， 嗯， 后来等到吴哥时代呢，他们用的是巨石， 嗯， 但是他们不用灰膏，都用那个毛笋，就是那片石头，湖的石头上有俩眼儿，这个石头上有俩眼儿，距离是等同的，然后做两个石头削子，咔一插，然后把俩石往中间一扣，就卯住了， 卯住了。 所以它倒下来之后，这石头就稀里哗啦全倒 下来，全散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班迪骑马那地方，我去那进那城呢，这城里整个是，高度是半米到一米的。巨石碎就是倒下来的、全是棱角朝上的、咱平常要往前 尖尖的是吧， 尖的或者是棱， 危险， 哪有那么平的就倒下的， 对对， 所以在上走特别费劲， 危险， 你要鞋不吃力的话，您就能想象您多滑、但是我们去那天特别热、我背了四升水进去了、四升水支持我在里头待了两个半小时，我就喝光了， 嗯， 然后也没上厕所，就全都出汗，全都出来了。然后呢，去这地方要小心蛇。到那儿，我见了蛇多了就不可怕了，因为小蛇没什么可怕的。真正它的大蟒蛇呢，是生活在水塘里的， 哦， 是沼泽里的，所以这没有那个大蛇，可是也得小心。 我这么理解，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十大古迹哈、都不是普通游客可以去 啊，前边那个 可以去到啊，有几个是就是基本都是这种安全的级别吗？ 对对对对 啊，都是这种，就是非常原始。 就是我刚才说的贡开是不知道，贡开是平面的，但班迪骑马是 确实是 太偏远了、然后最后也没有人去。我去那儿也觉得蛮有视觉冲击的，收获也很大。但是我就想想，六年前我真的挺有勇气。 对呀、 对呀、 是吧？ 现在才了解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啊？是啊， 全是地雷，你说这个 就是，那你受得了吗？ 对， 然后呢，还有 蛇， 很害怕， 还有。有点危险的就是什么呀？我当时背了一个五米长的杆儿、平常是收起来的，收到后背背着、然后我那个在这石头块上一下踩滑了、我这身体就轻轻的失去了平衡，就往后歪，于是我就是慢慢的倒下，然后倒下了以后，这根杆就挡住了我的身体，因为它是一个很硬的横着的杆、就跟背着一杆长枪一样， 对， 挡住了。 多亏他。 然后我一会儿爬起来也很费劲，你想想，脚在高处，身体在下面，然后又不是一个平地，爬起来之后，我一看，我当时头后边有一块石头尖儿朝上， 我的 如果没这东西挡住了的话，那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事情， 非常危险， 是啊，那太危险了。 所以后来你比如说这些年，我在这分享什么呀？博物馆， 对 对， 所以古城，就是说这些地方，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历程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自己呢也不会去挑战风险，我也不去猎奇，所以呢，每个人决定自己的主题是什么。比如说某些地方危险啊，伊拉克危险，阿富汗危险，你就是有。再吸引我，我先咬着牙先不去。所以呢， 等你安全了再说吧。 对，等那个，就是说每个人旅行是一个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 对 对, 对, 对, 对， 是的。其实这个确实是很走心的这么一趟旅程啊。当年还是年轻，还是有勇气， 还猛， 对。但是就是除了这个古迹的部分，其实大家说那去柬埔寨那是不是就没有生活的部分？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了。 它那个大市场，包括周边的那个两条小街、酒吧街。都特别好， 是游客是可以去到的地方， 那个是游客的聚集地，背包客的天堂、对，但是实话实说，柬埔寨是如果要说、论旅游开发的话，在东南亚国家它真的算是刚刚起步的、对，它跟泰国是没法比的， 不平衡，对 对, 对, 对， 真的是不平衡， 对对 对, 对， 所以它是好的是特别好，不好的呢就特别不好，对， 那个道子说话特别对，比如说我去那世界遗产叫百威下寺，百威下寺呢在这个泰国和柬埔寨交界的地方，国境上，然后一条路呢绕到泰国再回来，再往山上爬，然后呢泰国那边组的是旅游团、弄着大巴过来，这时候帮停大巴停山底下，一车一车来，我是开着摩托去的，然后开摩托之后到他那门口的，哎，拦住说你这车不能往上开了，你必须得换车，然后呢、换完车以后、我给了个车钱、人家居然就忘了收我门票了，因为就 就忘了这事儿的人觉得特别稀奇，说你怎么从这边来了？ 哦， 你怎么从柬埔寨这地方来了？所以泰国的 真的是 旅游业比那个柬埔寨开发的要好。 对对对，开发的要好。但是柬埔寨呢，怎么说，就是依然还是有它鲜活的部分。 它那个暹粒啊， 暹 粒城 还是挺好， 还是开发的挺好的。 对、 嗯，然后你也不用换钱，我估计现在 是 拿人民币去 哦， 就行了。 而且那边有好几家中餐馆， 对中餐馆。 我上次去，然后还有一就是我们同学的朋友在那边开了一个酒店， 嗯、 是那种有点像中式风格，但是在那儿吃了一餐，就是中式的柬埔寨餐， 改良的， 对、 嗯， 哎呦，真的是太 好 吃了，好 吃， 好吃，好吃，好吃， 其实刚刚我们的谭欢宇先生说的是行者级别的行程， 嗯，对， 对不对？其实我们会贴到生活当中，如果是旅行者到柬埔寨的话，没有想象的那么的不安全哈。 对，你去那下地方就可以了。 没问题，没问题。 对对，比如说暹粒的生活怎么生活？暹粒有出租车，这几美金他能跟你拉好远， 空气清新，人民淳朴，挺好的。 对，然后那个白天您逛古迹， 对， 晚上。有 night market， 你看看， 对呀、 啊， 还有 old market， 还有夜市、对不对？ 还有各种吧， 对呀、 啊，有吧啊， 有啊，喝酒，各种喝酒，而且他那个小房子真的是刷的五颜六色的， 对对对， 我特喜欢他的小粉 小粉啊，小蓝啊，还有像也有欧式的意大利的 gelato 冰淇淋店，在那儿也都有。 住宿的环境也可以自由选择，对不 对？ 对， 他从这个。这个一美金的床，到一千美金或两千美金， 高级酒店也有， 全都有 1000美元的高级酒店， 对， 全都有啊。所以去这地方是一个挺容易的，然后直接飞到，暹粒机场，这下来之后各种交通方式全都有，然后呢，您做做功课，挑一个自己称心的酒店，很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们那儿就是三月份的，我那时候去都已经开满花了。然后他们那儿民居也特别逗，也有那种别墅，也有养哈士奇的，然后也有那种小院儿，你就是路过你就能看出来，这家绝对是村长。 其实我在我身边就去过柬埔寨的那个男性和女性都很有意思，女性呢就开始美术系的比较多，就喜欢穿大绿军裤子，背大包，就是背包客的形象， 背包客 穿一大军靴那种。 对，再有一个建议啊，去柬埔寨一定要穿鲜艳，特别鲜艳的衣服， 鲜艳的， 一定是以红为主，特别好看， 特别 好看。 我当时就是看了一组照片我才想去的，结果没买着， 也可以买， 也可以， 他那个东西 鲜艳啊。 特便宜，然后那个质量呢、没那么好， 对， 可是它上头带那个 logo 啊，带高棉的微笑，胸门口带一高棉的微笑，你像这个我 挺有特色的， 我来了是吧？ 谢谢这次高棉的微笑的十大古迹的分享，是非常专业的路线哈。 是的， 但是作为普通的游客也是去到这儿了，没问题啊。谢谢我们的环宇，时间有限哈。 谢谢 环宇先生。谢谢环宇先生。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去美丽的世界走走看看喽。 拜拜。 在小酒馆的门口，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